只是过客，你和我在唱起那首歌。片刻也留恋着片刻的永恒，

春风十里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，下了雨。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， we're all happy.

传说似静然后安定，从寂寞下觉醒，一声分手太过瘾，只差一点勇气坚持，能够否释出爱意，便想依一辈子。

头，将青春安放，那年榕树下，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，更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，榕树下那年萤火虫一样飞舞寒暄，刀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，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，

为 伤不痛不难过，我只是不美不好都不说。人说心有刀割，钻石要琢磨，感谢那些人成果，品尝过的失落，消化成温暖情歌，等着你伤心时候点拨。只是不满不足都不说，人说心有刀割，算是要琢磨，感谢那些人 咖啡之恶，假装勇敢。